己，用错方式去爱你，因为我太在意。 如果没有你， 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每天只面对孤寂，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。绝不放弃，我要告诉你 Baby I'm sorry。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，我不知道为何这样痴不起，明知辉煌过后是等待，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。 33岁，

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个人对经典都有自己的见解，背后可能是各自人生中的一小段故事。坐在九六九的话筒前这么久，已经习惯在每晚七点之后，在电波的这段守候，陪伴你在开车归家的路途中，猜测你的小故事，播放属于你的经典。今天九六九五周岁，下一个五年，我依然会选择留在这里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。 就是爱，

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 我是魏晨。 我是贝勒叮当。 我是森蒂袁咏琳。 我是张志成。 大家好，我是贤子。 我是卓依婷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小刚周传雄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我是陶虹。祝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是为你的心跳也好，是天使的音乐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 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，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 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， 打开熟悉的电台，听到最温暖的声音。我是龙毅， 我是周周， 我是亚威， 我是泽林。 放下了疲惫的身体，找回最初的自己，慢慢的去享受生活的美好。 九六九五周年，一直陪伴你身边， 你身边。 九月七号，北京市交通委经研究决定下发通知，暂停北京新增投放共享单车。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呢，北京全市已有十五家共享单车的企业，投放运营车辆达到了235万辆。此前，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11个城市已暂停共享单车的新增投放。今天九六九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本周末，也就是9月9号和10号，北京将举行2017年的国际铁人三项赛，赛程的起点终点均设在园博园内。那活动期间，受园博园内及周边道路临时交通的管控影响，沿线行驶的310、356、391等14条线路将分时分段采取停驶、缩短、甩站等临时调度措施，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周末出行。拆除清理社区违建6874处，共计面积11.6万平方米。拆除地所2194个，改造车位741个。北京市景山区亮出开展创建无违法建设社区百日会战的成绩单。那据了解，9月15号，石景山全区80%以上的社区将达到基本无违建社区标准。到今年的年底，除待拆迁的平房区外，有望全社区达到基本无违建社区标准。记者最近从海淀区的市政市容委了解到，年底前海淀将至少完成20条无灯道路的路灯建设，让无灯道路亮起来。

孩子你是造物严重。心爱的人哦，渣渣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飘过你的眼帘，沉默 请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，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，请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？往事匆匆，轻轻细说梦的演变。多年以后，是否还有爱的容颜？往事匆匆，轻轻细说。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，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。如今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？ 经典九六九连接经典五周年，九月五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鸣谢赞助支持单位：九仙网、北京燕京矿泉水水厂、蒙特泉酒业、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、北京蟹岛度假村、S&S 女装联合庆生单位、众信旅游、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中汽雷日 DS4S 店、北京纽卡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、唱吧卖送 KTV、九便利、携程旅行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。 在四周，把时

和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。为什么要对你掉好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好春才来，春花盛开，你怎舍得说再会？我在深闺望穿秋水，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。为什么要对你掉好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只要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 是情 张白纱的脸，微笑中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。走在红毯那一天，带上幸福的戒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愿。 Thank you.